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59集，珍宝。沈泽川在昭罪寺里得到了齐慧莲的毕生所学，当他6年前跪倒在齐慧莲脚下时，他就已经明白自己将要走上哪一条路。他在痛苦与焦灼里淬炼了骨血，他曾经天真的以为凭靠权术制衡就能掀翻世家的掣肘，然而他败了。沈泽川看向前方，河水潺潺地流动着，像是不可回首的漆黑人生，仅仅因为倒映下来的星空而闪烁。他缓缓地推开小竹扇，又缓缓地合起来。 我离开了去都，却仍然身处牢笼，这是对我曾经心存侥幸的惩罚。我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路。先生把一生的信念托付于我，我曾经许诺要为他走到这场战争的尽头。我们过去的隐忍是因为大周似乎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，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他早已经是日薄西山。 齐慧莲在大雨里高喊着烂天烂地，他高举的双臂却仍旧像是妄图要撑住这正在轰然崩塌的大厦。他和海良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却点燃了相同的火把。他在为李氏燃烧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放肆地抛弃了他过去耿耿于怀的太子，选择了出身卑微的沈泽川。齐慧莲的两位学生就是世人口中的云霓，太子是李氏嫡系，他似乎就是为了做明君而生。齐慧莲以为他们可以开辟新的天地，因为他们是这世间无可争议的正统。然而他就是败了，他在泥巴里拾到了沈泽川，是生母剑疾父亲战败的沈泽川，是并非嫡系的沈泽川。齐慧莲选择了这样的沈泽川，这是他一生信念的改变，这昭示着他不再遵从于血统的安排，他要让这样的沈泽川去捅穿烂天烂地。 我放弃继续隐忍。 沈泽川把扇子搁在膝头，微侧身注视着萧迟野。 我将选择另一种方式去战斗，我要留在中国。你曾经对谭台虎说，国耻犹未雪，家仇尚未报。没错，策安，中国遭受的耻辱就该在中国学习，这是我要做的事情。有一天我们将驰骋在离北的天空下，那是我足够强大的时候。200万取不走离北王的郎才，这样的聘礼配不上我的萧策安。我在中国来日就是你坚不可摧的盾。 水囊匆忙地跌在地上，溅湿了萧迟野的袍脚，泼了一地的水，柔的像沙一般的月光里，萧迟野猛然攥紧沈泽川的手，然后抱住了他。半晌，萧迟野沙哑的声音贴在了沈泽川的耳边， 我的后背交给你，你的胸膛交给我，我们缺一不可。我要在离北给你挑最好的马，我们就在中博与离北的交界线上搭建屋舍，每月都要建。你要娶我，200万不够，我要千金难买的兰州小。 沈泽川抬手盖在萧迟野的背部，拥抱着这令人迷恋的味道。萧迟野是横穿草场的风，清晰在沈泽川波澜不惊的心河，让他尝到了情系一身的甜头。他失去了端州，失去了先生，他剩余的不多，他总要跨越那深不可测的沟壑，成为这些剩余珍宝的堡垒。磁州州府周贵近几日忙于公务，他听说禁军已经穿过丹城，正在往磁州来，为此辗转反侧，彻夜未眠。周贵的师爷是中博登州人， 名叫孔岭，与周贵有同窗之意。此刻他摆了酒，又叫厨子做了几道爽口凉菜，和周贵就盘坐在亭廊下，隔着小鸡吃酒谈话。院里的槐树正落着白朵，飘着股清新的甜味。 哎，我这几日睡不着啊。 周贵捏着酒杯说道。孔岭捡着凉菜吃，吞了口辛辣的酒，坐姿随意。 我知道敦州的流寇已经汇集成股，其势不可小瞧，咱们无兵无马招惹不起，可偏偏去年丰收，那匪头子雷长明就盯着咱们慈州的粮仓。 粮食都给了李北铁骑充作军粮，慈州现下粮仓空设，虚得很。我写信给敦州州府，可你也知道，他被雷长明扶作傀儡，哪敢替我们跟雷长明讲道理，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呀。 周贵一口酒都咽不下。 再说了，那李北二公子又叛逃出都，两万禁军马上就到了城门下。程父，我是左右为难，放行不成，不放也不成啊。 孔岭割了快。 哎，李北是要反了，慈州夹在中间，摇摆不定，恐难长久。你得尽快下定决心。 哎，由不得我自己决定啊。 周贵惆怅地叹。 这下真的是前有狼后有虎，离北和去都哪个都开罪不起，还有个雷长明在侧虎视眈眈。 孔岭揪了槐花丢在酒水里。 雷长明是匪，迟早要被围剿，但是六州各谋其政，不能携手剿匪，朝廷也不知道何时才会派人过来。我眼看着雷长明一天天做大，已经成了中国的土皇帝，心里着急也无用啊。 六年前边杀骑兵入境，端敦两州首当其冲，成了白骨露于野、千里无鸡鸣的荒芜平地，兵险之恶让那数千里的良田荒废，现在又哪有人肯去当守备军呢？ 周贵看着庭院，抬手给孔岭指了一圈。 此州能保存余力，是因为李北铁骑神速救援，这份情谊我一直记着，所以此次统筹军粮没有任何怨言。但是谋害皇帝这样的滔天大罪，就是我想佯装不知也不行啊。那雷长明不出半月一定会来要粮要钱，萧迟也又正好到了慈州，这两个霸王碰在一起，我真怕再闹出什么祸事，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。 孔岭饮了酒，忽然灵机一动。 萧迟也带着两万训练有素的禁军到慈州，不就是咱们的兵吗？有他在此坐镇，雷长明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。 哎，禁军常年待在去都，哪见过真刀真枪的战场？雷长明推翻了敦端两州的守备营，也不怕边杀骑兵，仗的就是底下人心整齐，又熟悉中国的河流山脉。打起来，萧迟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 周贵连忙摆手。 况且，那萧二公子年轻气盛，没打过几次仗，又有父兄作保。若是在慈州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没法跟李北交代啊。 孔岭搓着山羊胡。 萧迟也对天称帝继位有功在身，他此次叛出去都，禁军肯跟着他来，就说明他有带兵的能耐，不然谁愿意提着脑袋跟他跑这么远？不过派文不如一见，等他来了我们好好会一会他。 嗯，听说不是个好相遇的呀。 周贵的心病在这里。 又久住去都，若是满身纨绔做派，那我得赶紧想办法把他打发走，闹不起呀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